说到草莓面包，可能很多人喜欢中式的这个早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推荐的是像豆浆油条这样的搭配。比如说林俊杰就曾经说自己最喜欢的早餐呢，就是吃油条喝豆浆，觉得缺了哪一样都特别的不对劲，所以说他就创作了一首和豆浆油条有关的歌，来表示情侣之间谁都离不开谁的这种感情。但是他自己呢，曾经也想借用这首歌曲去表白，可惜最后只能说是这个爱还是需要去克服一切的这样的挑战吧。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我知道你和我桌上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真心太烦了，就跟你老实说吧，之前跟他讨教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实在不忍心，如果不骗你你会不伤心，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会相信，不知道你是傻还是真的单纯，我想你是傻吧，傻才会跟他一起，如果莫名其妙你们又复合了，我说的些究竟帮他忘了， 说吧， 如果你下次不需要等到都无解， 说吧， 你要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随时给你， 说吧， 身边过来的爱情请把它忘记， 说吧， 我可以给你也让你出气，那你的手牵我，请你不要想太多，爱你无论说出口，只给你的几加油，只喜欢你笑容，所以不要想太多，到了一个结果以后，我怕你的钱不够，把你的手牵我，哦哦哦，爱你不会说出口，哦 周杰伦的这一首《疗伤烧肉粽》也是一首疗伤歌曲，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歌手啊就是想法非常多，尤其是在自己有一些想安慰人的想法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食物来表现出来。周杰伦说了，说是他非常喜欢吃这个烧肉粽，所以用烧肉粽为主题，就把疗伤结合在一起，用一种好朋友的角度来安慰失恋的女生朋友。这种哎，烧肉粽如果你想吃不需要等到端午节的观点，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想法吧。继续来听歌，说说今天咱们听的都是一些可以在中午想他要吃什么的歌曲，也是在歌名当中或者歌曲的主题和吃的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就是一道大菜了，我觉得这道大菜应该换一个配乐来才更合适一些。这道大菜的名字叫佛跳墙，佛跳墙呢又叫满坛香福寿全，是福建福州的当地名菜，属于闽菜系，而且呢它是在清道光年间由福州的聚春园老板郑春发明研制出来的，里面啊这个食材是非常的丰富，像这个海参呀、鲍鱼啊、干贝呀、蛏子呀，各种食材都有，荤素搭配是非常的棒。而这首歌呢就是由曹福佳带来的佛跳墙。 星期天，我悄然来到你的身边，离你不近也不远，就在你隔壁的房间，但听到你喜欢的音乐，还有那朵娇艳的睡莲，床边的时尚杂志里面有你喜欢的紫色的桥段，那一年的那一天，佛跳过墙来解馋，金龟戒律先放到一边，只为满足那一个心愿，送给我一份爱恋，佛跳过墙来解馋，金龟戒律舍不了的缘，想送给你一份惊喜，我也鼓足了勇气敲你的房间，娇艳的睡莲， 见。 我家过墙来接缠，请归结律先放到一边，只为满足那一个心愿，送给我一份爱恋。 风跳过墙来接缠，请归结律舍不得的缘，想送给你一份惊喜，我也鼓足了勇气敲你的房间。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骄傲的就是他的妈妈，小时候最喜欢扑在妈妈的怀里，最幸福的时间就是生日的时候，妈妈给他做完最心爱的羊肉面。有一天他听了一首 Rocking Blue 的歌，把他的生活完全来改变，买吉他不回家，一起去玩 rock and roll， 要成功不再要妈妈辛苦的生活。小鹿你真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妈妈最幸福的就是她你真的样子。 吗？小鹿，你真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妈妈最幸福的就是看你春的样子。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 荡气回肠的羊肉面，来自布衣乐队。对于很多在外的游子来讲，可能最怀念的就是妈妈的拿手菜或者拿手饭，就像刚刚这一碗羊肉面一样。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讲，这是一种思念，一种精神的寄托。布衣乐队呢，是1995年在银川成立的，那现在已经成立20年了。之前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一首姑娘。继续来听歌，刚刚说到这个今天吃什么，刚刚吃完一碗羊肉面，接下来我们来吃点这个让我们爽口的菜吧，来一颗洋葱吧。这颗洋葱呢来自杨宗纬，据说呢是因为杨宗纬当时觉得洋葱这个名字和他的洋葱有一种谐音上的关系，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而五月天的阿信也觉得可以借洋葱来描写一下爱情观，很多人对歌词当中这个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是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接下来就是来这首歌吧，来自杨宗纬的《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许佳莹的这一首《辣椒》，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许佳莹在《理想人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她是在2013年发布的这张专辑。许佳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是被大家所熟知，很多人都说都是非常期待她能够在歌手舞台上演唱这首《辣椒》的现场版，可惜没有看到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今天中午吃什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今天找到很多歌曲都是和食物相关。像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个什么疗伤烧肉粽啊、佛跳墙、羊肉面都已经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来吃一点甜点吧。提拉米苏呢是一种带着咖啡酒味的意大利甜点，而且这个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中呢有一种意思是叫做马上把我带走，就是说吃了这样的美味会幸福的飘飘然，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哈。很多之前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描写提拉米苏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这个表白的利器，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点提拉米苏送给你的话，意思就是带我走吧。来自彭博的这一首《提拉米苏》。 咖啡喝酒那个那个才是你小号，从来不喜欢吃饭吃饱的饼干和面包，只是奶油可可粉和鸡蛋，但心情变得糟糕，只有偷看一个两三个四个蛋糕。你说你该忘都忘不了，要记得偏偏却记不了提拉米苏的做法，让你忘记忘记它的好。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偏偏却又霸道，这种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知道。咖啡香里小酒馆里玩心跳，想要奔跑这懒得动懒得跳，失恋男女唇角挂起一个炸药包，如果找找找不到人来吵闹闹闹，吃红炸蛋糕。你说你该忘都忘不了，还记得偏偏却记不到提拉米苏的做法，让你忘记忘记它的好。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偏偏却又霸道，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吃掉。你说你该忘都忘不了，该记得偏偏却记不了提拉米苏的做法，让你忘记忘记它的好。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偏偏却又暴躁，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知道。提拉米苏，他会带你做梦。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越问 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真想要呼他巴掌。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否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盐酥鸡、卤饭、油豆腐、米粉汤、烧仙草、欧阿米刷、甜不辣、肥瓜包、冬瓜汤、鱿鱼羹、猪血糕、棉花糖，还有香肠。 有完没完的死数字，也没人逼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吧，你根本就爱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否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 来自范晓萱的这一首《失控的胖子》，刚刚听到这里面讲了很多好吃的，什么烧仙草啊、煎啊，各种的。哎呀，饿了呀！既然这首歌还是和吃东西有关啊，刚刚说吃这个失控的胖子，是因为范晓萱写的是小 S 徐熙娣，说他呢这个每次都要扬言减肥，但每次都被这个徐熙娣拉出去大吃特吃，表达了一种胖子想然后大吃又想减肥特别纠结的情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说的是减肥，但这个减肥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了，讲的是少女们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爱人去减肥。这首歌呢是林夕和 Twins 合作当中的一个很优秀的作品，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草莓、苹果和橙子这三种水果做的歌名，选了一个少女为了博取和挽留住男孩的心去拼命减肥的悲情的故事，也是一种在年轻时代很多少男少女可能看不清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 Yeah， 有草角蚊占住，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能吃，但太多心要串，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段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是他 苹果橙，怎么亲必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是多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多比你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真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陪我撑，搞成咁样真係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係我的蛋，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去感动我可与他受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想去吃，但太多山要穿，要是街中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悲惨悲惨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多啤梨想给你盛赞，只能收只三蚊一只橙，一点都好定系假好难，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丑定系假好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山果你将会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走，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柴米油盐酱醋茶》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理想。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平淡，而幸福就在这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最后一首歌曲，看看时间，送上的是来自赵磊的《吉姆餐厅》。他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这个餐厅是他心里的一个港湾。那也就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北京时间21:00。